你一个67岁的高血压患者，忘记吃降压药了，在婚礼现场情绪再一激动，血压飙升，啊，升到高峰值了，突然怎么了？昏过去了。哎，你看，差一点那红事变白事，啊，再有那糖尿病患者，忘了扎一针的胰岛素，或者是少打了几个单位的胰岛素，那血糖日又上去了，嗯，血糖值一上去，那手脚啊就麻了，出虚汗了， 嗯， 啊，喝多少水也不解渴了，小便也浑浊了，你看这些症状又都来了， 嗯， 是不是？还有呢，药性方面的依赖，啥意思？你比如说上火了，上火了就得吃降火药吗？去火药，哎，那去火药怎么能去火？记住，它是寒性的才能降火，寒者热之吗？ 嗯， 热者寒之吗？你热了，吃点冰激凌，它就不热了。 对， 是不是？但是根本问题能解决吗？哎，有的人这一吃下火药，吃上真的就能降火，但是别忘了，火是降了，啊，那肚子就不舒服，就开始拉。 嗯， 是不是啊？ 是。 哎，这火都泄出去了，啊，完了不吃药。火就大，吃上呢，哎，就拉肚子。 嗯， 啊，有的人一不吃，啊，药是不吃了，肚子也不拉了，但是肚子不舒服啊，堵啊，胀啊，憋呀，啊，你再闻一闻，哎呦，这口咋这么臭呢？ 嗯， 哎，这都是症状，上火的症状吗？你看我在医院的时候，一个患者说，哎呀，我感觉我上火了，我就买那下火药来吃，然后我一看说明，那一天吃6片， 嗯， 我吃的12片。 嗯， 干啥呀？恨病啊，赶紧早点好啊，加药片啊，加量啊，结果怎么样？拉的是没完没了啊，最后休克送医院急诊了。 这胆子太大了。 哎呦喂，最后这患者造成电解质紊乱导致昏迷啊，因为那药的寒性太过，明白了吗？哎，对身体的刺激那是相当大的，所以老年人用药记住一定要药性平和。 嗯， 还有一种呢叫慢性病依赖。哎呀，一提多病慢性病啊，得终身服药啊。哎，为啥要终生呢？一定是不去根儿呗， 对， 一定是控制呗，对不对呀？ 药停了症状就严重了呀。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那小孩吃糖，哎呀，一吃糖就消停，那你就给吧，给一块消停一会儿，久而久之呢，你给他10块糖，我告诉你他该闹还闹，你的病不也一样吗？那骨病你不去多锻炼多走动，那骨病能好吗？好不了。那反而你给他个轮椅，直接让他上去坐着，我告诉你这辈子他骨病，你不去多锻炼多走动，那骨病能好吗？好不了。那反而你给他个轮椅，直接让他上去坐着，我告诉你这辈子他甭想走路了。 嗯， 这不，这个例子一举大家是不明白了？ 对。 哎，所以以上这是临床多见的三种药物依赖的现象。如果说对你了，老哥哥老姐姐，一定啊别随便就一口水两片药一仰头下去了，那病就好了，不会的，记住啊，别这根据症状过不去啊。另外呢，不仅是西药有依赖啊，对中药呢也是有依赖的。你比如说那中药有一位叫朱砂，干啥的？管睡觉的，朱砂安神丸嘛，那安神镇静啊，还能清心，还能解毒。哎，那心慌的、心悸的、失眠的，一用就得到了缓解。但是你要长期过度的服用朱砂，我告诉你，等于慢性自杀。 哦，它对人体有伤害啊。 哎，对了，为啥？它有小毒。 嗯。 哎，还有呢，对脾胃、肝肾、神经血管的损害是非常大的。不能过量，不能久服，你这普通老百姓能知道吗？所以你听节目和不听节目一样吗？ 嗯，不一样。 大家来回答。所以呀，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倡导剂型改革呀，就是要干啥呢？剂改之后解决药物的依赖性啊。我呢，我就是剂型改革的一员，我努力了30多年了。你看这剂型来了吧，这剂改的新剂型很多人用上了吧，啊，跟他见面了吧，见面是次要的，关键解决大家的慢病问题，这是关键的啊。这剂改之后有哪些优势啊？第一，我刚才说了，药性得平和呀，它才适合那 久病体虚的人群，是吧？年老体衰的慢性病人群，一定要记住。所以说，适不适合你啊？你多大年龄了？是不是都六七十、七八十了？哎，第二呢，药量足，药劲儿大，见效快。为什么呢？我常讲，35.7比一呀，啊，35.7斤才能出一斤， 嗯， 这叫药量大，药劲儿足，啊，内外同治，标本兼治。再具体说呢，一开一居，天人合一。一开开脾胃，吃得下，吃得香，别吃饭去对付去应付， 嗯， 啊，再一回头望便，大便还成型了，这位开脾胃吗？开血脉呢，养心护脑。啊，聚筋骨，聚精元，聚筋骨，健步如飞，你看身强体健，哎，你那脚抬不起来，走不了路，那叫骨松而不聚。你看看，聚精元呢，那就是巩固你这100多斤的大本营了， 嗯， 哎，增强你体质，叫提高免疫。我的话叫做精元足，百病除。 嗯， 哎，这不就明白了吗？那你在。勤快勤快，再动一动，配合点那外在的功法呢，那就让你小病快点好，大病早点好。哎，一说到功法啊，十月太极也好，那旱地划船也罢，想做功法的啊，那勤快人儿啊，利索人儿，我提示大家一定把那功法学会，学到手那方法就是你的了。 嗯， 很简单啊，我的学生会耐心地教给大家。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精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手脚麻利、干活利索的庄稼人为何突然晕倒在地，醒来时却已久卧病榻？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中老年人谨防脑动脉硬化。 我在开诊所的时候啊，有一个大重病的患者，什么病啊？动脉硬化，而且他的病是脑动脉硬化。这个患者呀，来我诊所的时候什么特点呢？那病患者是几个人用被子包裹背来的 啊？ 嘿，背着来的，不像现在坐小轿车了啊！而且送到诊所，我第一眼就发现这个患者的头发是银白色的。 嗯， 哼，啥叫银白色？一根花白的都没有， 看来年龄也应该很大了。 哎呦，70多岁了嘛！而且还有个特点什么呢？全身都湿透了，还滴着水呢，啊，然后身上还有泥巴， 嗯， 哎，然后白白的头发里呢，还夹着几根稻草棍儿，你看看吧，这怎么了？这是，啊，所以当时我认为这老大姐这病人一定是掉水里了， 嗯， 这刚从水里捞上来呀，所以我就问。哎，我就问这患者的家人，我说这是怎么了？你们怎么照顾病人的呀？这怎么还溺水了呢？当时我说话的口气比这还硬多了，因为我有点当时气不愤呐，啊，我这一问，这儿子怎么说？李大夫，我娘不是溺水了，也没掉水里，是在插水道的时候晕过去了。 哎呦， 嘿呦喂， 多危险呐！ 是啊，我这一听啊，我就更气不顺了。 嗯。 但是啊，那个时候年轻嘛，是吧？所以我又说，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尽孝的呢？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让他去那水田里去插秧、插水稻？这时候这儿子又说了，李大夫，不是我们非得让我娘去干活插水稻，他自己闲不住啊。 我们总劝他不要干不要干了，但是他跟我们怄气呀，怄完气了就偷偷的自己偷摸上后山去干活了，就在今天上午吗，嗯，还吵吵这头晕头疼呢。然后儿子说就让他在家歇着吧，别下地别下田了，可是他娘就是不听啊。你看他娘还说啥呢，还对付呢，哎呀，头晕头疼，没准干活干着干着头就不疼了。所以呀，这家人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这老人呐，这老大姐平时啊就是头晕头痛的非常厉害，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头晕头痛就来了。 嗯， 再加上都70多岁了，啊，我呢仔细地检查之后，我诊断是严重的脑动脉硬化。我说呀，脑动脉硬化这个病啊，平时啊平常啥事儿也没有， 嗯， 也不疼也不痒，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让你晕了，睁不开眼睛，让四肢乏力，就躺在那儿。你说多危险？那躺水里，那可是要命的呀！啊，另外呢，我要说的是，动脉硬化，硬化，硬化，啥意思啊？啊，如果有个小血栓、小斑块，是要命的呀！啊，另外呢，我要说的是，动脉硬化，硬化，硬化，啥意思啊？啊，如果有个小血栓、小斑块，那堵在那儿。堵在你那管里，你那血管里，堵上就容易爆裂呀，啊，堵死了你就昏厥呀，硬，硬的下一站是什么？是脆呀， 嗯， 脆的下一站是什么？是破呀，硬了脆了破了，是不就中风了？ 那看来脑动脉硬化是非常危险的疾病。 你看看，但是你看平时，你说你上医院看啥病啊？你看有几个说我治动脉硬化去？ 嗯， 没有吧， 基本上没有。 哎，所以他是个隐形杀手。 嗯，很多人不重视。 对喽，所以偶尔头晕头痛他不会重视的。 嗯， 所以这老大姐的病啊，我确诊以后我就让我那徒弟给这病人泡了一块药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他没醒过来呢，哎，那吞咽肯定有困难呢，所以呢当时我就慢慢的轻轻的把他头扶起来放在了我的肘部。 嗯， 什么叫放肘部啊？放肘关节嘛。 嗯， 您那抱孩子怎么抱啊？啊，那叫倾斜度啊，是吧？这个时候我用那小勺啊，一小口一小口的往下喂呀，哎，就这么喂，啊，这一块药喂完了，喂完之后呢，不到20分钟，这老太太睁开眼睛了，啊，那我更有信心了，我就给这老大姐开了药，而且我还嘱咐这患者。我说我再给你开一个经典验方啊，平时要注意调养， 嗯， 干啥呢？你得补中啊， 嗯， 益气呀，啊，开胃生津的参芪粳米粥啊，都有啥呀？参芪是啥呀？来点党参，这个参，哎，再来点黄芪，各10克，再来点粳米啊，上好的大米嘛，啊，哎，你就可以去煮一煮，熬一熬啊。你这要开胃粥啊，补中益气，开胃生津的，我不说吗？开脾胃啊，第一步，然后开血脉，第二步，然后呢聚筋骨进筋源，所以你记住，大病重病首先你得脾胃得好，你得吃得下吃得香，吸收好能利用，你的大病啊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你随米都不打牙，我告诉你，那病好不了。 嗯，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哎，所以这参芪粳米粥能补中益气，开胃生津，你看看吧。哎，所以说到这儿啊，我提示大家，你胃口不好的，见饭不香的，吃饭对付的，吃不吃都行的，你把这方子啊拿回去，及时用，哎，调理你的脾胃，来开脾胃。啊，如果没记住的，哎呀，我又没拿笔，我又没拿纸，怎么办呢？不是有电话吗？ 嗯， 是不是啊？ 是， 拨通了，仔细地记下来，认真地去熬一熬，做一做，你那脾胃就开了。 嗯， 啊，用上之后，门一开，气血生化有源了。 嗯， 另外，你再配合我店人的进攻功法，旱地划船，那疾病是不是就很有可能实现康复呢？ 嗯 啊，你没病了，是不是还能长寿呢？对不对呀？ 对， 哎， 所以呢，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功法动作没有学会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问，一小时的节目能不能治好所有的疾病？我说不，但是我们相信平顺人生就好像是一盏灯，为好多人指引了健康的方向。每天传播健康知识，我们身边的疾病就会少一些，笑容就会多一些，健康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很近很近，只要不断积累，就会迎来新的希望。我们相信健康就是一种力量，只要我们不断传递，获得幸福的家庭就会越来越多。 那李老师，我们最近啊，在节目当中一直呢在给大家讲19种慢性病课题报告。那么今天提到的这个脑动脉硬化，在这个报告当中又称作什么呢？ 好，今天的我要讲的脑动脉硬化，又有个新词儿叫病路。 病路 啊，道路的路， 马路的路， 没错。有一个词儿都听过，要想富先修路。但是今天讲的动脉硬化一旦短路了，那真的是分分钟要命。你看那些脑梗的那么多，脑血栓的那么多啊，走在马路上、大街上、小巷上，你都能看到，哎呀，一瘸一拐拖着腿走路的。那不都是短路了。所以这个病名很有特点，叫病路。一旦你有动脉硬化了，你有没有啊？如果你有，我告诉你，一定记住一个字：早。早什么？早发现，才能早治疗。早治疗，你才能早一点康复。是不得早一点啊？ 是。 我咋发现呢？好，接下来我就让你早发现。临床常见的症状你得知道。第一，就是晕，不是脚晕，是头晕，啊，而这晕的什么特点呢？就那么一阵儿，文词叫一过性的晕，尤其你再一着急一生气，天再一热，我告诉你， 说晕就晕， 晕过去就容易醒不过来。为啥？因为你有动脉硬化这瘾君子。 哦， 这还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的人呢，哎呦，你头沉呐，头重啊，拿东忘西呀，叫骑驴找驴呀，是不是啊？还有呢，除了晕还有疼。有阵痛，有胀痛。啥叫阵痛？一阵一阵的，像下雨似的。疼一阵好了。胀痛呢？哎呦，那神经突突突那么跳痛，叫胀痛。更严重的，炸裂性的剧痛。痛的直撞墙。撞墙就好了。为啥？你那撞墙也是开。开血管，开神经吗？一撞也能缓解。但是怎么撞啊，它也去不了根儿。你记住。 所以大家也仔细的去思考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头晕、头痛的情况。那除了这两个症状，还有 根儿，你记住。 所以大家也仔细的去思考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头晕、头痛的情况。那除了这两个症状，还有什么其他给我们的提示吗？ 动脉硬化还有一点就是失眠。 失眠。 中医叫不寐啊，就入睡难，难入睡，半夜醒来更遭罪。为啥呀？醒了就醒了，还想再睡，那比登天都难。 睡不着了。 对喽，有的是呢，辗转反侧烙大饼；有的是呢，两只眼睛望天花板，静而不眠。那晚上不睡呀，白天他就烦呐。愁老头也烦，愁孩子也烦，甚至有的人烦的都发疯。抓耳挠腮，不点火就着。你看这动脉硬化，谁知道啊？ 太恐怖了。 对喽，还有呢。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 啊！ 我告诉你，容易早衰，还容易早老性痴呆。啥叫早老性啊？有的人五六十岁就呆了。眼睛发直不就呆吗？ 是。 还有呢，肢体麻木，手指脚趾麻木，这也是动脉硬化。为啥？气血不达四脉。你手啊、脚啊、皮肤啊，汗腺毛发不达四脉了，不足了嘛。 哎，所以有的人呢就会出现乏力、没劲、抽筋啊等等等等啊，甚至有的人手脚一麻，麻上半个月，人送到医院就偏瘫了。 哎呦， 就这么快，这都是信号。 但是李老师，我发现刚才您讲的这些症状，好像大家即便是出现了，也不会很重视。 哎呀，可怕就在这里。所以你还是那句话，听节目和不听节目截然不同啊。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要认真想一想啊，你有没有出现过我以上的症状呢？如果你有出现过，你还不抓紧吗？我告诉你，那你就拖吧，啊，拖一拖，顶一顶，扛一扛，扛吧，扛不住了进病房，是这样吧？ 是。 我告诉你，到那时候你哭都来不及。我这人说话就实在啊。哎，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讲了，那个动脉硬化重症的老大姐，那想不到人就醒了，那叫啥？那就叫开脾胃、开血脉，是不是聚精元嘛？啊，那么这动脉硬化究竟是怎么得的呢？啊，这大脑的血管怎么就硬化了？为什么会硬化呢？对喽，血脉不开，精元不聚呀、啊。尤其大夏天呢，动脉硬化高发期。为什么呢？不是冬天吗？你看夏天一热吧，大量出汗吧，出汗以后，你的血液血管是不是浓缩了？ 对、 血液是不是粘了？粘了水分是不是减少了？但是你血液里的成分是没有太大变化的。你比如那苹果，你放了七八天以后，水分是不是少了？啊，也不那么水灵了。但是那糖分是不是沉淀下来了？血液也一样啊，你水分减少了，啊，血液粘稠了，你的脂质啊、糖分是不是也沉淀下来了？沉淀以后会变成什么？是不是又粘了、又腻了、黏糊糊啊？那叫血行缓慢，垃圾沉淀都在哪儿？都够你喝一壶的，是不是啊？我刚才说了，硬了、脆了、脆了就破了，那不就中风了、脑梗了、血栓了吗？是这样吧？ 是。 所以德国的人他都有发言权呐。那说了这么多了，那究竟该怎么治呢？哎，又回到核心理念上来了，叫天人合一的一开一聚。嗯，既然是血脉不开，你就开嘛，你的锁都生锈了，你就得把它通开嘛。啊，哎，通开之后还得聚精元，从根本上来治疗。怎么开的？有一味开血脉的药啊，叫党参呐。《本草纲目》怎么记载的？党参能补中益气。生津是补气的上品，为什么？药性平和，又是一个平和啊！而且中医认为气助血行啊，用党参补气之后呢，能促进血液的流动速度啊。还有呢，现代中药学证明党参能使那红细胞增多，你看看，哎，能使那血红蛋白增加，哎，增加之后呢，就能增加造血功能，恢复你脑血管的血流量，你不就人就聪明了吗？血流量上来了，你的脑子瓜不就灵了吗？而且你还开通了呢，我告诉你，因为得到充足的血液的濡养了。哎，这是党参开血脉。还有呢，还有一味开血脉叫地黄，滋阴补血，它是补血的良药啊，还能益精添髓呀。你看看，脑胃髓之海，你髓一足了，你得感谢精，精一足了，水也足了，你那脑子瓜，哎，你就不犯浑，你就不糊涂， 就不呆不傻了， 哎，没错吧？哎，这都是啊，你脑动脉硬化就会影响你大脑的血液濡养，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所以呢，反应不灵敏，发呆，长此以往，那就会得哎脑梗、脑中风这些大病重病。所以呀、我一直在强调。我一辈子干了一件事，那叫剂型的改革。你看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我们在临床实践的时候，他就不昏昏沉沉了，他就清亮了，他记忆力他就好了啊，更主要的是头晕头痛啊明显改善啊。那你要再继续用，恢复你 大脑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你说还有机会得那脑梗、脑中风吗？所以有的人一定会问呐，治疗动脉硬化有什么不同呢？ 嗯， 我告诉你，大家呀，一定要记好，优势在哪？一，药性平和，适合我们老年人长期服用。第二呢，药量大，药劲足，哎，35.7斤出1斤的药，哎，这药量、药劲就源于于此啊。第三，让良药不再苦口啊，也不难下咽呐、啊。你看看，喝了之后也不会愁眉苦脸。你看看这剂改的重要性，你说重要不重要？ 嗯。 所以，告知大家，所有有动脉硬化的脑血管病人，你再配合点旱地划船、外在的功法，最终让你实现高效、速效和长效。 嗯。 所以呀、啊，想用的、急于治好病的，你还在等吗？还在拖吗？哎，及时用。另外呢，在治疗心脏方面，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心梗等等，还有那老胃病、老慢支啊，慢阻肺、肺心病啊、肺气肿等等等等，哎对，还有那肾炎、肾盂肾炎的、肾小球肾炎、潜血尿血的， 嗯 啊，高血压、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记住会有快速的显效。 嗯， 所以大家要听明白，及时用，早点好，少遭罪。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健康或者是疾病方面的困惑，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哎呀，李大夫。 你好。 哎，你好。 哎。 哎呀，我好不容易啊，我呀这个原来因为得这个病，得的是脑血栓后遗症，有点就是右腿走到现最近抬不起来。 哦。 原来是我得病完了还行，走的还行，还能慢慢走。现在呀，有点费劲，右腿抬不起来。 腿发沉了。 啊，沉了，第一个病。第二就是一个肿子拉肚子，还有一个病就是拉肚子肿拉，就是这是整成生，还吃的好吃那个还能顶住了，就是3天5天拉一回了，3天5天就是拉挺长时间的，就这个病吧， 哦， 别的我不说，别小病。 我想问一下呀，您听节目听多久了？ 我这通过把朋友介绍的。 啊，朋友介绍的。 哎。 哎呦，你这朋友啊，对李老师 好不容易， 哎呦，那得感谢咱们这个朋友， 感谢，对对， 那一定是啊，他在李老师这节目当中受益了， 对了，受益了， 对吧？ 对，哎， 你那个腿沉呐，有脑血栓对吧？ 啊，对，影响的。 什么时候得脑血栓呢？ 得有2年多3年来的。 哎呦，你这电话来得及时啊。 啊， 记住，脑血栓3年以后就陈旧性的了。 不好办了。 三年以后真的不是不好办，非常难办了。 啊， 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啊，你呀有什么后遗症，那你就带着吧。 那咋整啊？ 那不好恢复了。但是你这三年之内啊，我告诉你啊，咱们有一个老患者78岁，啊，这前两天通话吗？您用了那右腿，就和你一样右腿 啊，右腿 啊，就离开地面了，你相信不？ 相信。 哎，所以呀，那他能收获，你为啥收获不了呢？你想想。 哎呀，我 哎，你就老姐姐呀，你就感谢你朋友吧，知道吗？感谢咱们老听友吧，啊，尤其脑血栓的，为啥说好用啊？一开一锯啊，你那血脉不开，那油柳子在里边待着，它不兴风作浪吗？那一喝就热乎乎汗津津呢，啥意思？前胸后背一出黏黏糊糊的汗呢，臭啊，那不就是你血栓斑块吗？ 啊， 这一开血脉，血脉一打开了，是不是从汗腺排出来了？ 啊， 从大小便排出来了，拉那便也臭，汗也臭，打喷嚏都臭。 啊， 你看看，那你还得啥呀？不得不是不就改善了？ 相信。 对喽，明白了吧？ 啊， 哎，再说你那稀便。稀便不成形，那就是脾胃虚呀、啊，脾胃寒了、啊，不敢吃凉的呀，是不是？ 凉也不吃，硬的不敢吃。 对了，多一口也不行，这又叫啥呀？ 对， 对， 对，这又叫你那门不开。 嗯，对。 啥门？不是冰箱门，是你那脾胃的门不开呀、啊。 对对对对。 不热乎，你看人家一喝那药砖，热热乎乎，热气腾腾，像蒸馒头一样。我告诉你，老姐姐，早上空腹用，下午饭后用。 啊， 然后配合生白芍、生甘草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谢谢。那啥，血压高啊？ 哎呀，没错呀，就跟你说了，血压高，咱们血压为啥高？肝肾阴亏才血压高，就是阴不足血压高，肝阳上亢，肝肾阴亏都是伤阴的结果，所以那药砖呢滋补肝肾阴呐。 那吃不吃那个药啊？这地 米 杂谈呢，吃不吃 呢？暂时不能停，等这见效之后逐渐减量。 行， 慢慢的来，慢慢的减啊。 啊， 你找到李老师你放心不？ 放心。 放心了 啊。 哎 啊， 不能拖了、啊、再拖就更严重了啊。好了，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我呢一直也是在听您节目。 哎， 您说的给很多患者出的方子也都挺好的。嗯、 哎， 所以呀、啊，好不容易给你通上电话了。 嗯。 我听您讲这个挺心动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一身的病、嗯、不知道能不能用。 哦，那说说你什么病啊？ 我心脏病， 哦、 血压也高，这都有20多年了。 哎呦。 可以说这些年吧，一直在吃药。但是吃了这么多年药，这病没好吧、 嗯、 反而还多了，把肾给吃坏了 啊。 这没办法呀、 嗯、 平时啊我就吃中药，但是这中药这药劲儿来得太慢、 嗯、 而且呢这一大碗一大碗苦的呀， 不想喝了， 我喝不下去、 嗯、 啊是 嗯、 到医院去检查，这大夫给我说是肾小球肾炎了。 哦，肾炎 啊，血压也高，尿蛋白还有加号， 嗯， 最主要的这个小腿肚子胖的呀，这一按半个手指头都能给进去。 哎呦喂，浮肿啊！ 是，现在这脚都穿不上袜子了， 嗯、 那鞋都要穿大两号的。 哎呦呵、嗯！ 但是我听李老师讲，这药砖是中药金剂型、 嗯。哎，是的。 而且呢。 嗯 啊，这药劲儿大， 对， 所以我有心动了， 嗯、 我想用， 想用 啊、 嗯，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药能不能解决我这些问题。 哎，这个啊，我告诉你 啊， 你的问题啊和很多人一样，我这一身的病啊，我这肾病、血压、心脏，究竟能不能解决呢？我告诉你，不用我回答，啊，大家会听啊，知道吗？为啥呀？ 啊、 怎么治的呢？一开一锯啊，你看你那腿肿，那叫血脉不开，怎么有蛋白尿呢？ 那叫精元不聚呀、 啊。 嗯。那腿是不是沉得不得了啊？ 是沉得不得了。 哎，那不就是瘀阻不通吗？你通一通不就开了吗、嗯？你是不是下厨房啊？做过饭菜吧？那下水管堵了，是不是得通一通就开了？ 是是。 所以呀、啊，这叫开血脉嘛。一吃了之后冒黏汗冒臭汗，是不是开了？ 是是。 给开了之后再把精元一聚呢，你那肾脏的啊排毒能力就恢复了。你现在那尿有蛋白，那不是排毒，那是排营养，叫精元不聚、 啊、 你才排营养啊，是这样吧？ 是是。 所以你要一开一聚的话，开血脉能干啥？清除毒素。聚精元能干啥？恢复肾动力，那你那不就好了吗？哎， 是。 所以你问我能不能用，我告诉你，你的腿肿啊、蛋白尿，你就会有改善。那心脏病、高血压、肾病，从整体治疗，叫内外同治，整体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改善。 好好好， 哎， 真跟您说的呀，我就有希望了。 你记住，不仅是有希望，我还有信心呢。只要你听话，及时的用上，及时的做，到时候你会，哎呀，我还有意外收获，明白了吗？ 哦，那就是我想着这吃上有没有依赖性呢？我就怕吃上吧， 哎， 后还会饭不吃了。 这个问的好啊，为啥呢？就是这个剂型改革的优势啊，明白了吧？ 哦，那就好，那就好， 哎、 老师， 好，抓紧时间啊。 哦，那行，那我赶紧打电话。 嗯、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李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哎，好的。 李老师、嗯、您这个药砖呢给我送过来了。 哦， 我觉得您这个药真不一样。 哎， 我用后啊最大的感受是，第一， 嗯， 药食成；第二， 哦， 这个药啊不苦，真好喝。 哎，你看看，嗯、 这药啊拿到手里边就感觉到沉甸甸的，一盒就有一斤、 嗯、对的， 里面呢都是这个 嗯、 单独的这个包装的，一块一块，一共有30块、 嗯、哎，是的、嗯、 啊，一块就有15克药量。 嗯， 这个药劲儿啊可真够大的啊，我打开一看呢、 嗯、 10成的药、 嗯、 药味儿也大的、 嗯、 我泡了一块还真的一点都不苦。 你看没错呀。 是的是的、 嗯、 李老师、 嗯、 原来呀我只要一看到药、 嗯、 不管是中药也好，药片也好，就是那个药丸也好， 嗯， 我一闻的那个味儿啊我就想吐， 不想喝。 哎，可是你们这药呢、 嗯、 我泡完以后我一喝好，就是那个药丸也好， 嗯， 我一闻的那个味儿啊我就想吐， 不想喝。 哎，可是你们这药呢、 嗯、 我泡完以后我一喝了，确实一点苦味都没有、 嗯、 确实真的改革了，确实不一样，我感觉到这回呀、啊、真的、 哎、 我选对了。 哎，说得好啊，你说这些呀、 啊、 恰恰是药砖的三大特点 啊 第一呢药量足，第二呢 口感好，让良药不再苦口啊。第三， 对， 就是这个效果了。哎，这不就解决大家吃药难的负担吗？ 谢谢， 哎， 太谢谢你 啊。 是， 那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还得跟你说说我这些个毛病，李老师。 哎，好。 我这回呀，我说我再吃你这个中药啊，我可没有负担了。 哎， 我呀也是一个一身多病的一个患者。 哦，你说一说。 嗯，岁数并不大，我今年才62岁。 哦， 可是呢，这些个病啊缠绕着我，我说我天天啊，真的活着就感觉的活着是一种负担。 嗯， 哎，心脏不好。 哦， 心脏不好了，总觉得活也干不了，就是说人多了我也烦，就是看着、孩子们要是小孙子回来我也烦。 哎呦， 还有脑梗。 哦，还有脑梗。 啊，这段时间呢，我这个胸口啊、后背呀、出现这个疼痛啊，憋得慌， 不舒服了。 那就是我发现呢，我这个手就最近这段时间吧，不怎么听使唤。 哎呦， 啊，拿这个东西吧，总觉得没劲儿。有的时候吧，你说拿着一个筷子，你才多大劲儿，拿自己它就掉了。 哎呦喂！ 喝水呀、吃饭呢，一吃的不对，一喝的不对，还呛。 还呛， 啊，那说你说我这是不是就是又添了病了？ 哎呦。我告诉你，拿筷子拿不住，那不听使唤，然后喝水呢偶尔还呛，这就是身体给你信号了 本来你就心脏也不好，还有你得过脑梗， 对， 你这就是脑梗还要再复发再犯病啊。 我压力好大呀，李、老师。 是的呀，所以怎么办？怎么给你减压呀？记住，一开一句，为了防止你这脑梗突然发病，第二次发病那就更严重啊。 是， 所以呢你得加一块中午啊。 好， 干啥？ 听你的话，李老师。 哎，开血脉，恢复脑供血，这是一开，那一聚呢，聚啥？聚精元，增加你的肾功能、肾动力呀、那脑为髓海呀、精生髓，髓养脑啊，所以聚精元、聚精元其实就增加肾动力，来恢复你大脑的全部的功能啊，啊，所以你很及时。我告诉你，以我临床的经验呢、你用药，准确的说，你那症状拿不住的、筷子的、手不听使唤的、喝水呛、吃饭呛的，就能得到全面控制。 李老师，您这一说呀，我心里特别高兴。 哎、 还有的不好的事儿，我还得跟你学，要不说跟你说话就感觉到特别亲切。李老师， 好， 我这个小便呢次数也特别多。一会儿跑一个厕所，一会儿跑个厕所，这一天呢不知跑多少。这个腰啊，总觉得中间这块老是发凉的，老觉得用热手就掐着这个腰，捂着这个腰，感觉才舒服一点。 哦，你这样，咱们呢，我向大家推出的是一内一外的治病方法，内呢服用中黄药钻，外呢，你有事没事多做做那个。进攻的功法叫旱地划船和鲁班开锁，是吧？ 好， 所以这一内一外在临床针对心血管和你的脑血管脑梗心脏不好的，哎，那是非常快的。前提是你得及时的做，得做到位呀。别我说的好你做不到，那还是麻烦。 李老师，你放心吧，我听你的话，因为我听见你说话特别亲切，我一定按你说做，我一定跟着你走，我这个身体才能健康了，李老师。 好，那就这样啊。 这回可看到希望，谢谢您，李老师，再见。 好嘞，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哎，您好。 哎，你好啊。 啊，李老师。哎呀，首先我感谢您呐。 好。 听 节目了。 听节目了，我已经听一个多月节目了。跟这一个多月当中啊。这个听了您的这个。这个讲课当中啊，我一听啊，受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您的这个慈悲呀、善良的心，和您刻苦钻研那个精神， 是的。 对，我都受到感动，所以说我要和您呢，见见面说说话。 好的，好的，好。 我本身呢，今年现在呀，83岁了。 哦。 和您讲讲，就是我的主要的毛病。 嗯，说吧。 我这个毛病已经花不了少钱，现在我在农村住也没多少钱，也做治不起，我都不想治，但是呢。我听您的课以后啊，我都要和您说一说我的心情话。 好， 关键的话是现在这个眼睛问题，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现在的状态呢、是这个看什么都模糊、经过检查0.3吧，这样程度吧。他们都叫我动手术弄点一，我瞧不起，二我对那信不着，我害怕、现在我都没敢治，我都是通过评述啊，各个怎么样的打的各方面小偏方，这个养一养身体，眼睛，完了实际话呢没有多大的效果，要么这个还那样情况，这是一个我第一个眼睛，第二个呢是骨关节，这个下肢，这个膝关节的前后左右不离三多远的都疼，患者走道的行动的困难。 主要啊就是两点，一个是眼疾，一个是腿。走路困难，是不是、人呢最怕动不了，动不了你就好不了，疼就是不通啊，对不对？ 对对。 你听没听我讲的鲁班开锁呀？ 听了个。 嘿，你开没开呀、 我要报球，鲁班开锁。 哎呦，这节目听的是相当的不错，怎么练怎么做，怎么手到气到心到意到，是不是？ 对对对。 做到就达到，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做到那四道了，你那功夫就做到了，做到了你那疼就会改善。这疼一改善呢，你就能多走几步，你信吗？ 是。 哎，然后呢你疼的那个位置啊，疼那个膝关节的位置，膝上有两点，有事没事坐一坐，就离膝盖那儿有一寸左右，有膝上两点，你就按按按，这里一疼，越疼越按，越疼越按，按来按去它就不疼了。那里一定有结节。这是腿的事儿，尤其你那眼病是大事 儿。对对对， 这眼睛看不见了就麻烦了，你上洗手间出来进去都容易摔倒，是不是？另外呢，你吃个药你都容易吃错药啊。 对， 那眼神不好，那药片长得都大小都差不多，是不是？另外我讲过，你睡觉他值班，谁呀？戴眼罩，那决明子、野菊花，用那个口罩做一个，戴在眼睛上。你睡觉他也不碍事儿，你早晨拿下来，晚上戴上，多好啊！然后呢，那在锅上用热气熏一熏，然后晚上往那一戴，你看看，什么也不影响，白天就摘下来啊，白天戴着你看不见路了。是不是？ 这野菊花是得药房买就了啊？ 还埋着了 啊？ 对，你这简单方便，是不是？ 是是。 但是你记住，你眼病也好，你视神经萎缩、青光眼，一切的眼病，它都是需要能量物质的，对吧？ 对对。 但是最后感谢你听节目听得认真呐，很认真，老先生啊，节目没少听，是不是？方法也没少做。 但是都是记性不好。 记性不好，没事，我帮你有记性啊，所以眼病。记住，和膝关节你都是缺少生命物质。然后呢再就是外在的做通的疗法就可以了。那砖要喝到。那你那生命物质才能得到。 这肯定的，这是我想象的，那不是一般的，那是个你讲话呢，金砖银砖呢也不跟这个砖呢，是你很大的很。 然后呢再就是外在的做通的疗法就可以了。那砖要喝到，那你那生命物质才能得到。 这肯定的， 好不好？ 这是我想象的，那不是一般的，那是个你讲话呢，金砖银砖呢也不跟这个砖呢，是你很大的很辛苦啊。 再辛苦也是为大家啊，那让我们共同努力，你放心，只要你不放弃，我就不会放弃。好 不 好？不 会放弃。我听了这些个关于这个养生的和治病方法，说的都挺好，但是没有，我活83岁了，我也没遇到像你这样的一个好人呐。 日久见人心，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 好？ 好，好嘞， 谢谢。再谢谢。 好，再见。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